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都说养儿能防老，恶狼当犬看家难，善恶到头终有报，哪有凡人做神仙。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狄仁杰带着元芳和大乔小乔，一路上碰到过劫匪，遭遇过黑店，遇到过老虎，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了濮阳县，见到了濮阳县县令濮濮濮。随后狄仁杰开启了断案模式，根据手头的线索，顺利地将冯老二和二马联系了起来。于是狄仁杰调兵遣将，把元芳、大乔、小乔派遣出去详细调查，而他自己在县令府利用宝贵的时间补了一觉。欢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狄仁杰睡了没几个时辰，各路人马陆续回来了。 弟弟，我回来了。 好，前辈辛苦了。米商高了高，盐商咸齁齁，布庄老板不许动，调查的怎么样了？ 跟你猜测的是一样的。他们三家跟冯家果然是不太对付，生意上互相竞争。冯家呀，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吞并他们了。 那这个冯老二杀他们三个的动机是有了，那证据有没有啊？ 目前还没发现呢。三家的老板都是独自离家，说是谈个大买卖，连管家都没带。 好，再等一等元芳和大乔。 我回来了，我。 冯老二带回来没有？ 大堂后呢？ 好，辛苦。 大人，据探子报啊，左半仙今天穿了一身便装来到了濮阳县。 什么？他来这儿干啥呀？难道陛下也给他下达了同样的旨意，让他来调查皇宫失窃案？行吧，先不管他了，断案子要紧。你呀，控制住冯老二，别让他跟别人联系。我们等大乔在冯家调查的结果。 又过了几个时辰，快傍晚的时候，大乔终于回来了。 那个冯老二有重大嫌疑。 哦，嘿，见得。 冯太爷作为濮阳县首富，家大业大，在生意上自然少不了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帮衬。表面上看来，冯家老大是个爱好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你都是用来骗人的。 哦。 据冯家家里人说，冯老大在经商上天赋异禀，冯太爷出去谈重要业务都喜欢带着冯老大，让他出谋划策。冯老二只是冯家生意场上名义上的操盘者，并不受器重。另外，冯老大虽然表面上混不吝，但街坊四邻都说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冯太爷有意将家业传给冯老大。 这么说来，这冯老二弑父杀兄的动机就有了，不过可惜还是没有证据。冯啊，关于家人的失踪，冯老二怎么说？ 冯老二说，案发以前，他爹呀、要去帮他哥还欠的赌债，这肯定是说谎。 可是我们现在并不能够证明客栈里面死的那五个人就是城里失踪的这五个呀。悟空客栈的老板娘的话不能当证据 啊。我倒是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快拿出来！ 我不吃包子吗？我第一口我就硌着牙了。就是这玩意儿，这个透明玉扳指。有可能是死者遗物。 这个扳指我见过，冯老大送他媳妇儿也有一只，这是冯老大送给他媳妇儿的定情信物。可怜的冯老大被亲弟弟给害死了，在家里留下孤儿寡母，成天以泪洗面。 大乔，你再去冯家走一趟。你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记住没有？ 好的， 咱们先去大堂提审冯老二。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狄仁杰跨县办案，正式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 草民是冯家钱庄庄主冯老二。咱们濮阳县是换县令了嘛，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有什么用得上小人的，小人一定万死不辞。 哼，真是个小人。 冯老二，我且问你，听说你们冯家家大业大，是濮阳县最有钱的。 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冯庄主真是太谦虚了，家里这么大的产业，那安保实力也一定很强吧。我这县衙想招一点会功夫的衙役，不知道冯庄主可否割爱呢？ 哟呵，大人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我们家里的家丁啊，都个顶个的是武林高手，全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打老虎都没问题，包您满意。 这么说来，冯庄主也是一个武艺高强的练家子喽。 略懂些花拳绣腿。 对了，令尊和令兄失踪的事情，本官也十分的痛心呐。本官有意为你做主，你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吗？ 这不提也罢，都是命啊。本来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相亲相爱，无比幸福。只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啊，嗜赌如命，还在外边赌输了钱，拉着我爹去给他还债。这一去呀，俩人就失踪了，都是天意呀！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杳无音讯，就不麻烦衙门为我们家的破事操心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你说你父亲出门为你哥哥还债，可是据我的调查，有人看见他们往城外走了， 而且直奔老虎山去了。 啊？是吗？啊？哎，这个，也许是我哥在城外欠下了赌债啊，所以才出城的。 哦，那我倒要问一问了，老虎山上可是有吃人的老虎的呀，你爹平时如此小心谨慎，怎么会一个家丁都不带就跟你哥两个人翻越老虎山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呀。 不清楚？你清楚得很。你爹和你哥都不会武功，却敢过老虎山到悟空客栈去打牙祭，除非 他们身边跟随着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冯老二。 没错，就是你这个能把老虎打出心理阴影的冯老二。 这大人冤枉啊，空口无凭，你不能冤枉小人呐。 冤枉这个扳指你可认得呀，你把你爹和你哥骗到城外的悟空客栈，到门口的时候却找了个理由先离开了，然后你就乔装打扮变成客栈老板娘口中的二马，残忍地杀害了你爹和你哥。当然了，米商高了高，盐商咸厚厚，布庄老板不许动，也是被你用同样的手法骗过去。杀了他们五个人，既让你继承了家产，又帮你去除了生意场上的敌人。 大人，你太有想象力了，谁能证明我就是你说的黑衣人啊？ 你怎么知道二马是黑衣人呢？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 哎，我可没有说哟，我只说你乔装打扮变成客栈老板娘口中的二马，我可没有说二马穿的是黑衣服哟。 你 大人，我回来了，在冯老二家里发现了夜行衣，已经跟悟空客栈的老板娘确认过了，正是二马所穿的夜行衣。 冯老二，你服也不服？ 服了，大人饶命啊！哎 呀，饶命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你要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你开了悟空客栈？你们杀人之后取的人血又送到哪里去了？ 对，大人呐，我正要给您说呀，我都是被逼的，是他拿我们家人的命要挟我，我才走上不归的。 快说，你口中的他指的是谁？ 他是。 此时的狄仁杰十分激动，以为自己能够得到皇宫盗窃案的线索了，可是门外的一只飞镖突然飞来，正扎在冯老二的咽喉上，冯老二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门外人影一闪，一个黑衣人飞到了房顶上，大乔武功最好，反应最快，跟着就窜到了房顶上。 嘿，哎，怎么样啊，大乔？ 让他跑了。 哎，你没事就好，我们从长计议，皇宫的盗窃案没有那么容易就能破案的。 皇宫盗窃案？ 迪迪，那是什么案子啊？ 乔妹，大乔，上次给陛下看病，临走之前，陛下给我下了一道密旨。 狄仁杰把皇宫丢失武林秘籍血魔大法，武则天因此着急上火的来龙去脉讲给大乔和小乔听。天色已晚，两人听过之后，在夜色中不由得一阵心虚。 啊，这次冯老二被黑衣人给杀了，那咱们的线索又断了。这个窃贼为了修炼血魔大法，肯定会继续杀人取血的，这又得连累多少无辜的性命啊！ 都怪我没有留住那个黑衣人。 哎，你也不要太自责嘛，你是我们当中武功最高的了，你都留不住他，那就没人能留住他了。黑衣人想要修炼血魔大法，肯定会再次出手伤人性命的，我也会密切关注各个县的命案，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抓住他。 狄仁杰正说着话，元芳风风火火地从门外跑进县衙大堂。 大人，你猜谁来了？ 谁呀？ 这个左半仙儿就在县衙外头呢。 哦，快，随我去会一会左半仙儿。 嘿呀，左大人，好久不见呐。 是啊，好久不见。狄大人，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是不是陛下给你下了什么旨意，让你来断案呢？ 哎，不是不是，是小乔跟他姐姐想来濮阳县听那个什么杨什么 宝木中阳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宝木中阳的演唱会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啊，顺带手的断了这么一个小案子啊。这个左大人，你身着便装来到濮阳县，又所谓何事啊？ 嘿，这不是巧了吗？ 啊， 我也是来看那个宝木中阳的演唱会的。宝木老师的那个嗓子呀，哎呦，真是好啊，让人意犹未尽，意犹未尽呐！ 什么？宝木中阳的演唱会结束了？ 是啊。刚刚结束，哎，看完演唱会我就来找你们了。 今天是几号？ 8月初1啊。 今天不是7月30吗？ 哎呀呀呀呀呀！这位姑娘，你莫非是过糊涂了？7月是单月，哪有30啊？ 我的宝木中阳。 行了，不哭啊，啊，下次再看啊！ 哎呀，这不是大神官左大人吗？哎呦，在下濮阳县县令噗！哎呀，下人没有通禀，哎呀，我得好好招待一下大人呐。 嗯，现在招待也不晚呢。 哦，是，里面请。狄大人，你也一起吧。 哎，对，我就不了啊。哎，等一会儿简单吃点东西，我就休息了啊。明儿一早，我还要尽快的赶回汉阳县。 这一夜，大乔、小乔两位姑娘哭肿了眼睛，狄仁杰也没睡踏实，黑眼圈又大了一圈。第二天一早，元芳赶着马车，带着两个肿眼泡，一个黑眼圈，踏上了回城之路。 大乔啊，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 把你们送回汉阳县，我就回家去了。 哎，出来这一趟，你也没看中宝木中阳的演唱会。 哎，是啊，简直是太遗憾了。 哎呀，没关系，乔妹啊，只要你喜欢，我天天让你听演唱会啊。啊，嗯，啊！你们听的那个什么宝木中阳的那个歌，我都学会了。 啊， 这个， 你听，哈喽哈喽嘿，请给我舞台，哈喽哈喽嘿，成百都可爱。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飞呀，飞呀，飞呀， 能不能消停点啊？还有个单身狗赶车呢。 滚，赶你的马车。 好了，濮阳县的杀人案至此告一段落了。身为旁白的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啊。回到汉阳县以后，狄仁杰又会遇到哪些案子？汉阳县铁三角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程苑、王一、左左、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就是那个宝木中阳的演 宝木老师的那个嗓子。 你们倒是也换个名儿，直接这。 空边的黄连小肚的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呐。 爹，完成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